李香兰姐姐的夜来香，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1。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落着毛毛嘅细雨嘅朝头早吓。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2号噶啦，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嚟到12月20啦。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2%。觉得好似春天来临咁嘅感觉啊！因为咧，天气开始咧落咗呢个毛毛细雨咧，亦都开始有啲潮湿嘅感觉啦。好似真系大地回春咁咯噃，系咪啊？不过个冬天都好似都未系过得好完整咁样，都系冻过一冻下咁样。讲紧嗰啲冻咧，亦都未去到话真系冻到得几度嗰种咁嘅感觉。系咪今年冇咁冻咧？冇咁冻嘅时候咧，都好嘅，因为太冻好多问题出现啦。例如冷亲，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只 下来。 秀琼姐姐《情人的眼泪》，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啦。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系潮湿，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17度，相对湿度93%。 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徘徊的人，彷徨的心，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往事如影，往事如影，爱情如谜，爱情如谜，迷失在旧日情爱的你。 讲起今天不回家，你会想起的是不是姚苏蓉姐姐呢？当然啦，这一首咁经典的歌曲大家都会想起这个原唱者今天不回家的姚苏蓉啦。不过今天揀来的这个版本呢，就是郑婷、崔萍加上佩蕾合唱的版本，是不是感觉又有点不同呢？嗱，讲起呢，即是过年呢，好多时候呢预先准备的好多时候都是年花。除了过年之外，二月十四你会想起什么花呢？即是情人节，想不想起玫瑰花呢？ 玫瑰玫瑰飞掉美，玫瑰玫瑰 但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爱花的人呢，佩佩呢就麻麻地，其实我喜欢豆腐花多啲，即有得食又好啲。咁当然啦，好多女孩子呢都好喜欢，就算你话唔系女孩子都好啦，好多时候呢过年嘅时候呢都希望屋企呢有啲花喺度呢，就令到屋企个感觉系好似即清新啲啦，或者呢大家都会觉得系花开富贵等等啦，或者买棵桃花返嚟呢，希望嚟緊嘅新一年呢可以有呢一个嘅弹桃花运啦。咁当然啦，你话呢即喺呢一个嘅疫情当中呢，花市就而家肯定就冇啦，系咪？咁如果你都系即系爱花之人嘅，咁又或者可以即系去到啲嘅花农啦，本地花农嘅呢啲场地咧，就去试下睇下搵唔搵到你嘅心头好啦。嗱，你问下佩佩咧，佩佩即系如果要买花送俾人咧，我中意买兰花嘅，点解咧？尤其是可能有啲开张嘅铺头啦，咁啊好多时候咧，你送一篮嘅呢一个嘅花，即系呢个花俾佢哋咧，其实可能摆一日，甚至乎摆两日咧最多，咁就要抌。我觉得好晒，咁好多时候咧，人哋开张嗰啲铺头咧，我就好中意送兰花俾人哋，因为起码佢可以继续种落去，叻种嘢嘅人咧，可以真系种好耐嘅。不讲紧，讲真啦，配配种嘢就真系麻麻地，好似种乜咧都唔得嘅，所以算啦，都系食翻豆腐花好啲。刚刚听过咧，有姚莉姐姐《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呢、這个时候我哋有梦啊，姑美姐姐嘅歌声。 人生人生如梦，多少梦如人生，繁繁的一生，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苦闷，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人生如梦，我说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有几何有离分，匆匆的一场，有苍老有青春，盛夏的光明，清早的阴沉，地狱里的天使，平台上的幽魂，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 啊啊啊！阿秋，格苏台， 我并没有中上风，也不是白雪。 因为小丽小丽却下了他的手机，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缠连你。还有一位就是那小鸡小鸡，也对我提出威胁，非要我爱情专一，要和他在一起。 近排咧，如果听到人哋咳咧，或者呢一个嘅打乞嗤咧，你都有啲担心系嘛？即系咁喺你隔篱咧，你都会望一望佢，究竟又感受下自己嘅口罩有冇戴好啦，对方嘅口罩有冇戴好啦，等等啦吓。咁当然啦，你话即系而家疫情当中咧，真係有啲擔心下，咁唯有做好自己嘅本分啦，係嘛？即係少去啲人多嘅地方啦。咁當然你話即係要翻工啊，或者某部分嘅學生要翻學啊，等等呢啲，或者即係你落街買日用品又好，你買外賣都好啦，其實都要接觸一啲嘅公共嘅地方。咁喺呢啲公共地方，盡量少逗留啦，同埋咧，盡量咧就唔好俾隻手掂到一啲公共嘅地方啦。咁如果掂到之後，就立即洗手，唔好掂眼耳口鼻。亦都有人讲咧，话最好就系戴眼镜啦，遮一遮只眼啦。咁啊，究竟有冇用咧？不过唔紧要，做咗最紧要做咗。咁啊，或者可能有用嘅时候咧，都可以帮到自己啦。无论点样都好啦，希望咧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大家一齐合作，打针啦，同埋做好呢个防疫措施啦。咁希望呢个疫情咧快啲喺香港咧就系、是、呢、這个第五波告一段落啦。好，望一钟咧，好快到五点半钟，我哋先听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日本九州地区凌晨发生 6.4 级地震，大分县、宫崎县震感强烈，气象厅话不会引发海啸。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东京时间1:08，震源深度为40公里。大分县及宫崎县观察到被界定为五强的震度，熊本县、福冈县、高知县、广岛县等地亦有明显震感。首相府危机管理中心已经设立信息联络室，实时收集地震相关信息。大分县大分市出现水管爆裂，宫崎县一名40岁男子在地震中摔倒受伤。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视像会议，历时约90分钟，是岸田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两人首次实质会谈。会谈过后，拜登在社交专页表示十分荣幸可以和岸田举行会议，而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强调这个是印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基石。美国一名官员透露，拜登和岸田就美国在亚洲贸易和商业架构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性进行坚实讨论。岸田会后见记者时表示，两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持相似理念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又说双方同意在北韩核子与导弹等问题上密切合作。也门一所临时拘留中心遭遇空袭，报道说最少70人死亡，过100人受伤，大部分伤势严重。临时拘留中心受到严重破坏，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及死者遗体。国际救援组织救助儿童会表示，超过60名成年人死亡，又指最少3名儿童在另一次空袭中死亡。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所为。多国联军发言人说，非常重视有关报告，将会全面调查，一如所有同类报告都会按国际认可的独立程序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并不适宜发表进一步评论。政府发出 限制与检测宣告，将葵涌村影葵楼列为受限区域，限制区内人士自今日上午四时起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处所内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已经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已经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在下午一时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在今日下午约七时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前日发现一宗曾在上址居住的阳性检测个案，另外昨日发现两宗曾在上址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因此决定对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65点，跌4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7点，跌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64，瑞士法郎0.912，加元1.259，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06美元，卖出1831.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及有几阵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 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帮助越王复国，决定同范蠡一同放下功名，泛舟而去。 主持黎晓君请嚟粤剧名伶尹飞燕，一起欣赏名剧《范蠡西施》。 1月22日下午4:30，港台电视31足本播放。 要预测虎年流年运程，要准备啲咩？ 系算盘？ 唔系，我知系罗庚。都唔系。 通胜。 通通都唔啱啊！准备定收音机就得啦。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1月28日星期五中午12点，香港暖流吹吉避凶。哇！虎年，堪舆学家蔡兴华同你预测虎年流年运程，同埋十二生肖整体运势。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听过咧有齐豫姐姐嘅呢一首《橄榄树》，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嗱，今朝我咧就落住毛毛细雨啦，听呢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啊！在雨中，刘家昌《优雅》。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段情，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 你说人生有你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你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心底传来冬去。你说人生有你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你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心底传来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 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我以后眼泪垂。 一首佩佩好喜欢的民歌，黄海玲主唱的《忘了我是谁》。我看最新的天气先，天文台是5点45分发出的最新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是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是潮湿，能见度是较低和有几阵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 94%。 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家。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就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嚟到呢个六点钟咧，当然咧一阵间咧就会有轮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疫苗噶噃，唔知道你打咗针未咧？或者你系咪已经打咗两针，准备打第三针咧？究竟两种针点样打先最为合适咧？哥哥姐姐们或者系小朋友们点样拣针咧？系咪好多疑惑仍然喺你个脑海里边咧缠绕住你咧？一阵间咧，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逐一逐一咁样讲解噶啦。咁啊，再次提提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22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12月20嘅星期六。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93%啊。咁今朝早咧，继续为你带嚟好多好经典嘅国语歌啦。讲起经典国语歌，点可以冇呢首咧？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除了有我之外咧，仲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梁医生，嗱，咁啊，近排嘅传承热话咧，当然都系讲紧呢一个疫情啦，呢一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啦，大家咧都好注意到咧，就打针呢一样嘢啦。无论咧你系未打过针，又或者咧你系准备打第三针都好咧，咁你都要即系留意留意啦。咁啊，今日集中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呢一个疫苗嘅。大家都知啦，有两种针嘅，一种咧就系科兴啦，一种咧就系伏必泰。其实究竟有咩分别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再讲多一次咧？ 咁我有两种疫苗，一种系科兴，一种系伏必泰。咁咧，科兴系一个所谓灭活疫苗，系一个比较传统嘅疫苗咧，就话我哋培养咗啲病毒之后咧，然之后将啲病毒咧就系、是、令到佢唔生存。咁但系呢啲病毒咧，佢仍然后佢嗰个都系病原体啦。嗰啲病原体咧，就透过我哋喺个注射里边咧，令到身体咧系认得到呢个病毒，咁而喺刺激个免疫系统咧，去制造一啲抗体出嚟啦。咁咧就系、是、呢个传统疫苗嗰个做法。第二种咧就系、是、呢个伏必泰嘅疫苗咧，就系、是、话我哋用一啲新发明嘅一啲方法啦，就系、是、话所谓 mRNA， 就话呢个核酸嘅一啲嘅疫苗，系一个过往嘅二十年咧。就開始研發到嚟，咁呢個好處咧，佢就唔係用一個真正嘅一啲即係個病毒，而係知道個病毒裏面咧有兩三個病原體咧，其實咧佢就可以喺個身體咧就係、是、認得到嘅時候咧，去製造個抗體出嚟。簡單地嚟講啊，點嘅分別咧？這個簡單嚟講分別咩咧？就係話我哋用呢、這個所謂滅活疫苗咧，即、就、係、是、我哋科興嘅疫苗咧，就要靠個身體去認曬成個病毒，然之後咧就去製造嗰、那個即係、就是、抗體。咁反過來咧，呢、這個伏必泰咧，佢因為咧喺佢個針藥裏面咧，就集中咧係一啲所謂病原體，係一啲蛋白質之類，咁我哋即係會令到嗰個免疫細胞咧係容易啲見到呢啲所謂病原體啦。咁製造個抗體咧，個機會會高啲。咁亦都係呢個現代科技嚟講，點解唔用滅活疫苗咧？而用多咗呢個所謂核酸疫苗咧，即係話我哋發覺咧，我哋個免疫能力或者對做到抗體嘅能力咧，一啲新型嘅疫苗咧，普遍上嚟講咧，對好多唔同嘅病毒咧，都係會有效啲嘅。 但系咧，即系虽然系两种嘅疫苗啦，我点知自己啱打边一只，同埋点知自己打完边一只会有呢一个针后嘅反应噶？ 嗱，咁我哋个即系认识嚟讲咧，其实发觉咧，灭活疫苗一般即系话呢个科兴嘅灭活疫苗咧，同其他嘅疫苗，包括好似流行性感冒疫苗一样咧，其实佢哋个反应一般嚟讲都唔系好严重嘅，因为都系有一啲比较即系长久历史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嗰啲发烧啊或者痛嗰啲咧，都比例上会少啲嘅。咁呢个新嘅疫苗咧，這个伏必泰疫苗咧，因为佢嗰个刺激嗰个免疫系统比较强，咁一般嚟讲咧，佢哋嗰个痛症嘅反应会高啲。咁多人喺伏必泰嚟讲咧，会知道咧，其实佢哋嗰个抗体嗰个制造水平咧系高好多。咁大家都聽過咧，就話喺一啲年輕人會導致咗一啲嘅心肌炎啊，咁呢係就外國免疫嘅反應咧比較強，咁而製造一啲嘅副作用出嚟。 好啦，咁即係嗱，如果我本身已經係打咗呢一個科興嘅，咁喺第三針嘅時候咧，我又可唔可以選擇打伏必泰？又或者如果我係頭兩針係打咗伏必泰，我第三針又可唔可以揀呢一個科興嚟打嘅咧？ 咁呢個所謂溝針啊，其實喺一啲嘅研究嘅數據嚟講，包括喺香港即係實地做嘅研究咧，都有做一啲打完科興兩針之後打第三針用必泰，咁咧就發覺打呢啲人士裏面咧，打科興同伏必泰嘅分別咧，如果係算成第三針係伏必泰嘅話咧，佢哋嗰個抗體嗰個上升咧。是会较为大幅度比起他第三针是继续沿用科兴的。咁所以在香港来讲都比较多建议呢，就是说第三针如果是之前打科兴呢，都打伏必泰会好啲嘅。 咁但係调返转，如果打緊伏必泰嘅，咁调返转头第三针打科兴又 OK 嘅呢？ 咁其實就唔係太多研究從呢個方向裏面去做嘅，因為我哋已知全世界嚟講咧，大部分歐美國家咧都係注射呢個伏必泰嗰類嘅疫苗嘅，咁所以咧佢哋嘅第三針咧全部都係做緊伏必泰，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喺我嘅建議嚟講咧，都係注射翻伏必泰會好少少嘅。 嗯，咁但係打針之前咧，有冇啲嘢需要準備嘅咧？即係嗱，一般咧，我哋啲啊媽媽級咧就話，誒要瞓夠啲，啊可能咧要清下熱度，咁先至就可以打針。其實有冇咁嘅根據嘅咧？ 嗱，其實打針之前最緊要嗰個身體嘅狀況穩定，就話最近病完之後咧，就短期內咧就唔好去打針。 嗯， 即係話，譬如話你有感冒或者發燒。咁咧，我哋通常咧個身體裏面嗰、那個免疫力咧都有個仗打緊嘅時候咧，如果你注射嘅疫苗咧，那個有效性會低啲。通常我哋都講咧，其實就話你有一個急性嘅一啲嘅炎症，譬如話一啲感冒啊、流行性感冒咧，咁我哋都會等14日到先至去注射。咁呢個都同我哋就話打咗第一針嘅一啲嘅疫苗，譬如話我哋打個流感疫苗咧，我會等14日咧。注射另一类的疫苗。 嗯，好啦，咁除咗你话即系大家都喺度等紧打第三针之余咧，可能有啲朋友仔系未打过针啦，咁有啲咩建议呢啲朋友仔快啲去打咧？ 咁首先咧就睇咩年龄啊？其实我哋现时咧由呢个18岁至到约摸60零岁咧，其实个打针比率都非常之高嘅，有80%啊咁。咁但系比较少嘅咧就系80岁或以上同埋呢个。18岁以下啦，咁所以咧喺70-80岁嘅长者都时担心，屋企人担心咁老得唔得啦？咁佢有病啊，佢个病可能系冠心病啊，或者佢有 糖尿病啊， 系啦，咁啊打唔打针咧？其实基本上咧，任何一个人佢嗰个病嘅控制稳定，即系话佢食紧药又唔好急症要入医院，咁其实咧都可以打针嘅。但系当然你个糖尿控制得好唔稳定。咁你首先要控制好佢啦，或者个心脏病唔稳定咧，你都要控制，因为打完针之后有啲反应噶嘛。个反应嘅时候，如果你身体唔好咧，咁你就麻烦啲噶啦。咁所以咧，要睇咗医生，觉得嗰个病情稳定咧，都可以打针。咁咧就呢个都系长者方面嘅需要啦，吓。 咁而至於年青人啊，即係可能18歲以下嘅，而家仲降低到去5歲以上都可以打。我知道有好多媽媽們咧都好擔心啊，我個小朋友咁細個打針會唔會好多問題會出現㗎？咁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咁當然咧，好多人較為擔憂咧，其實就話我哋打呢個伏必泰對小朋友、年青人又會可能有一啲嘅心肌炎啊，又會唔會有啲唔知嘅副作用喎？咁所以如果擔心咧都唔緊要，咁咧就係打滅活疫苗，即係話科興嘅疫苗咧，係等同於小朋友打緊其他嘅疫苗。如果你小朋友可以打其他疫苗咧，對於科興嘅疫苗咧係完全冇問題。 咁啊，即系如果你未打针嘅朋友咧，就要嗱嗱声快啲打针啦。如果即系你准备打第三针嘅咧，咁亦都。请你咧就系锻炼好身体，然之后去迎接第三针。无论点样都好，都系要将自己嘅身体系最稳定嘅状态去打针咧，就系最好啦。系咪咁意思咧？ 啱啱啊！ 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次讲下呢一个嘅新冠肺炎，我哋有啲咩地方有啲咩地方要注意？特别咧就系而家咧有变种嘅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出现咧，我哋更加要知清楚佢嘅症状系点样嘅。好，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请嚟梁医生同大家讲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间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望下个钟咧，仲有大概30秒到咧，就会到上昼六点半钟。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而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年廿五，即系咧呢个1月27号星期四嘅上昼，喺清晨爽利咧，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嘅。咁希望到时咧喺呢一个空气中都可以见到大家啦。好啦。佩佩要同你讲声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葵涌村日葵楼一连五日围封检测，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政府在星期三的日葵楼强检行动后，发现有初步阳性个案时，已应在该大厦展开类似居家隔离检测行动，以免有机会流出个案。梁志超又说，检测行动其中的作用是评估疫情爆发机会，不能够处理病毒潜伏期的问题，始终不能代替检疫。他说，如果五日检测行动内仍然出现持续传播，或者要考虑将居民送往检疫，以全部切断传播链。劳工处表示，职工会登记局已经向香港记者协会发信，要求记协在下个月4号或之前，就曾进行涉嫌同职工会条例或会章不符的活动提供资料。处方表示，由于跟进工作正在进行，登记局不适宜评论个别个案。处方提到，若个别职工会违反职工会条例或其会章，登记局定必严肃跟进。若果违规的情况严重，登记局不排除取消职工会的登记。记协表示，已经接获职工会登记局的查询信件，将按照当局要求的日子前回复查询，但并非有报道指要求交出过去几年会员记录及账目等资料。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视像会议，白宫表示，两人关注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措施，并交换意见。白宫又说，两国领袖决心反制中国改变东海及南海现状的意图。在历时90分钟的会议中，拜登和岸田亦讨论了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回应有关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及香港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涉疆问题表明立场，对有关国家机关的涉疆决议罔顾事实与法律常识，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赵立坚亦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敦促有关方面尊重事实，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及干预香港事务。赵立坚在早前亦提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有关国家认清国际大势，早日作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决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潮湿，能见度较低及有几阵雨，下周中期大致多云。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2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凌晨宣布将葵涌村影葵楼列为受限区域，居民要留在屋企强制检测，估计今晚7点可以完成。而日葵樓的累積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個案就增加到20宗。政府宣布昨晚6點開始圍封日葵樓5日，直至到下星期三，所有居民不可以離開。衛生防護中心說，今次情況特殊，涉及超級傳播者，做法恰當，留意稍後的特寫報導。 政府一連五日圍封日葵樓強制檢測，有居民就趁著措施未開始去超級市場那裡買一些日用品和糧食，亦都有居民說圍封期間不可以上班，收入少了，希望政府可以發放津貼。咁今朝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我們會請來有同事在現場跟大家講下最新情況。 有專科醫生認為，政府在星期三日葵流強制檢測行動之後，就應該展開類似的圍封行動，以免有機會流出病毒。不過有政府專家組顧問就說，